应讯。案件早前在许智峰缺席下在高等法院审理，裁定许智峰藐视法庭罪成。律政司要求判处被告监禁式刑罚，法官表示需时考虑，择日宣判。许智峰涉及的四宗刑事案，包括他连同林卓廷等三人被指在2019年7月光复屯门游行当日，要求一名市民删去手机内影到示威者的片和相，因而被控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案件，以及三宗民主派议会藐视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期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预交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预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ا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精神 夜风翻开信纸，你的不迹转传，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 黎明 Leon 的这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有没有些人你永远都会记挂住呢，不见一日都觉得好心挂挂呢，或者会不会有些人可能一个礼拜可能都是见几次，那么都是平时冇见嘅时间咧，又会觉得好心挂挂。讲紧咧，会唔会系心挂挂我？你会唔会净系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听住呢个清晨上嚟咧？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5:14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仲发出咗呢一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啊！ 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6月3日，农历咧就系呢个龙舟节啊，呢个端午节啊，5月初5啊，咁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端午节啦，一阵间咧听首歌翻嚟话俾你听，今日嘅天气如何？究竟可唔可以游下龙舟水啦？ 曳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静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玉楼花间相对定缘分，心良缘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只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一空将独怀恨，朝此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 歌神许冠杰嘅呢一首《相声情歌》，好咁啊，睇下今日有冇得游龙舟水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是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已生效，去到今早早的7:30。有雷暴就不要落水了，但是你说有几阵啫，咁啊急下啦。不过我相信今日应该都几多人去呢一个嘅沙滩，大家都系小心保持社交距离。 每个灯光淡淡散去，繁忙地闹市终日全安静，霓虹灯饰散着每天雨挥，停在那疲倦了一天的歇息，你说星光亮在远处，迟迟灯亮透天际破黑夜，为何不可以让爱火沉郁，长伴过长伴每一颗心窝，在这 夜我难制止地拥抱你，爱将心窝像连结，永伴在一起，是我深深的期望，在每日冬天里仍能共你纯真的相爱。暖暖星光亮在远处，迟迟但亮透天际破黑夜，为何不可以让爱火长远，长伴过长伴每一颗心窝。在这夜我难制止地拥抱你，爱将心窝像连结，永伴在一起，是我深深的期望，在每日冬天里仍能共你纯真的相将心窝像连结，永伴在一起，是我深深的期望，在每日冬天里仍能共你纯真的相爱，仍然还共你能纯真的相爱。 学友最早期的作品之一《相爱》。这首歌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一个珠宝金行的一个广告呢？当年真的很多这些珠宝金行的广告呢，这歌唱到戒指何文。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 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那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心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心痛。我珍惜你，你仍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下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 珠宝首饰就是一种特别的意思的，带着它记住你。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意色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 晚灯光彩分各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前辈蔡枫华的这一首《倩影》啊，好，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的五点半，先听一节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潜去陪清晨上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0宗经核酸检测，同埋319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其中65宗属于境外输入。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16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增一个爆发群组，涉及中西区砵甸乍街酒吧 Link， 有18人染疫，他们分别在上个月27和28号夜晚帮衬过，其中两个人两晚都有帮衬，其中一人曾经到过 Iron Ferris 酒吧。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s 酒吧再多两个人染疫，累计51宗个案。德纪立街 Central 酒吧再多两人染疫，累计33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至今发现6个人怀疑刻意提供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申报的虚假资料，个案已经转交警方跟进，当中3人被捕，警方考虑对其余人士采取执法行动。食物及卫生局表示，留意到近日透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情报系统申报系统情报的个案，经核酸测试复核之后阴性结果的比例显著高，经调查后怀疑有个别市民为了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以使用疫苗通行证而呈报旧数据或者虚假资料。政府发言人强调，有关行为违法，亦都会对抗疫工作构成重大影响，极不负责任，政府定会严肃跟进。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财政部公布制裁名单，一共有17人，包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等多名政府官员，以及多名俄罗斯商人等社会精英，包括普京的亲信大提琴家罗尔道金。制裁清单亦都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游艇和私人飞机等奢侈品，以及企图绕过西方制裁的管理公司，包括负责管理普京离岸资产的商人。商务部亦都进一步收紧涉及对俄罗斯军用等技术和其他材料的限制，新增71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企业，禁止取得美国技术和软件。另外，欧盟亦都通过第6轮对俄的制裁措施，涉及能源、金融等多个领域，以及扩大向俄罗斯出口化学品和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外长埃利伊萨视像会晤，双方的重点就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合作交换意见。王毅表示，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成功召开，开展集体对话和区域性合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岛国近半个世纪的交往证明，过去没有，今后亦都不会影响地区安全稳定。中方聚焦的是经济发展，关心的是民生改善，在岛国做的是修路架桥，而不是增加军事存在。中方在会后发布的立场文件进一步表明和岛国开展合作的积极态度和具体举措，中方将会继续和包括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将发展的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发展振兴，实现共同繁荣，促进世界公平。 爱尼尔萨感谢中方将太平洋岛国视为亲密朋友，愿同各方团结协作，打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财经消息，道指升435点，报33,248点；标普五百指数升75点，报4,1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5，日元129.88，瑞士法郎0.958，加元1.258，人民币6.661，英镑对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867.99美元，賣出1,869.01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續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個禮拜初期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朝早7: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申请期已经过咗啦，想申请要等下期啦。 仲有噶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 网上 shopping 号俾你。 听住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愚昧人生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御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御鲛记》，当御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热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御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2集，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 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谭咏麟，谁可改变？哇，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啊！咁其实头先咧拎住谭咏麟几只嘅精选碟喺度咧，拣嚟拣去，有啲歌听咗前奏啦，咁本来系想播，最后都系播翻呢首我最中意嘅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2，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呢位歌手朋友咧，由佢出道开始咧，到而家佩佩都好喜欢佢嘅歌。确实佢唱歌真系好好听，有时真系觉得佢唱现场同唱唱片系冇分别。近排个音乐节目上面更加凸显到佢十分强嘅功力。 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 上剩下甜意，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心知心知，这是渺茫。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一切已淡忘，旧日这地方多凄怆。 李克勤，深深深，亦都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已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七点半钟。嗱，讲起呢个歌唱比赛，除咗李克勤突显到功力之外，呢位朋友相信佢功力亦都唔需要怀疑啊。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如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为何能共对， 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林子祥最爱是谁，你最爱是哪个呢？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下周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头先问紧你最爱系边个嘅？有时咧年纪大咗嘅时候，发觉原来人生系好无常嘅。应该爱嘅时候就好去爱，应该约食饭嘅时候就好去约食饭，因为有时可能当你想约佢嘅时候，佢已经唔会喺你身边。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生活太多，一分钟哪有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 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我中意嘅套嘅电影《金枝玉叶》里边有嘅呢一首歌《醉》，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歌声。真係好想去睇戲，好耐冇睇戲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入呢個戲院咧，一個密閉式嘅地方咧，都有啲擔心嘅。不過咧，做好呢一個防疫措施嘅，就唔需要擔心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近排睇新聞咧，亦都話咧，呢個新冠快速測試申報系統咧，近日嘅情報個案又多咗好多。咁啊，確實又好似真係數字回升咗。咁啊，經呢一個嘅核酸覆查出陰性嘅比例咧，亦都即係增多。即是这个阳性的比例也都即是这个即是阳性的那个个案是多了啦。咁当中也都发现呢有六个人呢是怀疑呢刻意虚报这个的阳性的个案的。咁所以呢就大家即是要留意啦。确实又令到大家好担心啦，因为个数字回升咗嘛。咁如果唔系一个事实嘅真相嘅话咧，咁系会引起大家嘅不安啊。而且咧呢一个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嚟嘅。咁啊，违者咧，如果系一经定罪嘅话咧，可以被判罚1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啊，切勿以身试法啦。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6点，听到首歌翻嚟之后，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当然啦，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 是廖嘉琪话。留意到近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宣传、鼓吹或煽动他人星期六去到铜锣湾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警方会调派足够人手，有需要的时候会果断执法。他又说，即使市民自己一个人或者并非身处现场，如果透过任何途径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亦都可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最高的刑罚是判监五年。至于当日着黑衫会不会被接查，廖家琪说，不论着什么衫，要截查市民的理据都一样，最重要是相关人士又没有令人觉得正在度鼓动其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期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是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48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75点，报4,1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9.88，瑞士法郎0.958，加元1.257，人民币6.661，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兑美元1.075，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68.42美元，卖出1,869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冬季又到了。 是啊，雇主应尽早同雇员定明在热带气旋同暴雨警告或者超强台风后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包括翻工、放工、复工和在家工作。 如政府作出极端情况公布，除了已协定必要上班的人员，雇员应留在安全地点，不要翻工住，并留意政府公布。详情可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情况下工作守则。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呈现港乐生命颂曲。 清脆优美的钢琴， 气势磅礴的管弦乐， 香港管弦乐团用音符慰藉忧郁心灵，歌颂生命喜乐。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 港乐生命颂曲， 星期六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妓》。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佢嘅任务就系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嘅鲛人。 喺驯服嘅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嘅任嘉伦动咗凡心。究竟佢会唔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妓》，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暂时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6月3日，咁啊农历咧就嚟到5月初5。端午节嘅早上啊，大家咧对呢个端午节咧会唔会真系好兴奋呢？以前细个咧就可以睇下龙舟啊，然之后咧就会同屋企人去游水啊，呢啲咧都好似系端午节必做嘅一啲嘅项目嚟嘅。就算你话唔出去都好啦，打开个电视机咧，你都会听到咧一首好熟悉嘅《赛龙夺锦》嗰首嘅音乐咧，然之后响起，跟住会听到好多呢个嘅锣鼓声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咁喺度咧就系睇龙舟嘅，虽然咧你话未必去到现场睇嘅，但系经过电视机嘅朋友仔旁述啊，睇到佢哋好努力咁样撑龙船咧，都觉得咧真系好紧张嘅。但系近呢两年真系冇，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所以冇咗呢个爬龙舟啦。确实又觉得好觉得真系嗰个气氛好似冇咁好。不过咁，即系你问我咧，问啲后生嘅，知唔知端午节点由来啊？佢哋真係答唔出嘅，究竟屈原同呢一個嘅粽有咩關係啊？點解端午節要食粽啊？呢啲全部都係唔知道。不過佢哋最知嘅咧就係端午節有一日假期咯。咁點解講起呢個假期小朋友特別知呢？其實唔好講小朋友，家長都可能特別知，尤其是呢個端午節。通常端午節呢都喺呢一個六月份到出現㗎嘛，係咪？六月份呢又係學生哥考試嘅季節啦。咁啊，當然啦，好多學生哥咧就埋頭苦幹咁喺度讀書啦。有一日假期唔係放假嘅，係有一日充足嘅時間俾佢補習同埋考試，即係呢個讀書同埋温書嘅。作為學生嘅，對於呢個考試嘅壓力相當之大啊，尤其是喺疫情當中成長嘅小朋友啦。嗱，我係家長我就知道啦。之前網課啦，又放咗個暑假啦，其實咧真係。上堂上到支离破碎，咁但系咧课程又好似咧要赶时间咁样赶晒佢，然之后咧就要小朋友完全识晒咁去考试，确实对于小朋友或者家长嚟讲都真系好大压力嘅。咁究竟点样舒缓呢？一阵间咧，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舒缓呢个考试压力啦。不过我觉得咧，听歌咧就系一个最好嘅减压嘅方法。如果有好多好多唱歌好好听嘅朋友唱歌俾你听，一定更减压啊！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放爱出远望，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间。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星期五快乐，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啊，嗱呢一排咧就即系相信有好多即系学生哥咧都开始紧张啦，有好多咧都系准备考试或者考紧试啦。咁啱啱咧亦都有好多 DSE 嘅朋友咧就考完佢嘅 DSE 啦。咁讲起咧呢啲考试嘅压力咧。无论是家长又好学生又好呢都是充满住在自己的身体上面的。咁作为一个家长应该怎样去鼓励自己的小朋友或者是舒缓小朋友的考试压力，今天我好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是啊，我觉得呢在这里大气电波里面都好值得呢跟大家家长尤其是都分享一下呢我们的所见所闻啦。因为呢在诊所里面呢确实见到好多好多年轻人啊，咁啊家长啊咁样亦都好大压力啦，因为年轻人嘅学业啊咁样，咁去到考试关头咯，当然即系唔单止学生哥系紧张啦，家长咧可能都未必个紧张咧程度未必少过学生噶，可能佢头先咧都系谂紧吓，好似佩佩咁讲，喂点样去帮佢哋咧，点样舒缓佢哋压力咧？嗱，我哋听到好多啦，好多时候咧家长嘅反应咧。或者会讲的说话呢包括啊 喂，可以唔使咁緊張啦，可以嗰個要求呢唔好咁高啦，其實呢即係 ok 㗎啦，即係你唔使考到咁好，唔使考到最 top 㗎，咁仲要輕輕鬆鬆就 ok 㗎啦。 心嗰句定係口嗰句先？ 係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是、求學不是求分數啦，都唔使咁緊張個分數啦，過程最緊要咁樣。 講就係、是、咁考試真係求分數㗎嘛，係咪？ 冇錯啦，咁通常呢講呢啲說話呢，家長的用心都是很想令到個小朋友沒那麼大壓力的，是不是？但你估小朋友年輕人聽這些說話呢，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我覺得是硬意咯，因為即是你叫我不用那麼勤力，那你又平時這樣叫我讀書，即覺得即好像 安排很多補習， 是啦，沒錯啦，即覺得究竟你想我怎樣，很無所適從咯。 沒錯，其實呢我都有訪問過這些年輕人的、當他們即聽到這些說話，因為他們都會說很多啦，即家長會這樣跟他們說的時候，我訪問他們，喂，究竟你們呢聽完這些說話呢，你們有什麼感想的、有什麼感受啊，這樣那呢即都很多很多，即我都是轉述他們的反應而已、綜合了呢就是說，如果聽到即是說、不要那麼高要求啦，這樣那要看看他本身的情況是怎樣，有些呢就本身都不錯的，考得成績一向都挺好的、去到一些即用重要的考試呢，當他聽到這些說話的時候呢，他就會覺得，喂，那即想怎樣呢，究竟、究竟想我怎樣呢，我明明做到你叫我不要做得那麼好，那我究竟是不是應該放屁啊，還是應該即不要那麼盡力 那究竟即 是不是不應該盡力去到考啊，是不是應該呢即聽你們說的時候呢就、不讀啦，這樣、那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感啦。有啲咧，可能佢成績一般啦，又或者係比較即係差少少啊，咁樣啊，唔係咁 即 係名列前茅嗰只，咁佢哋就會覺得，唉，都係咁啦，你都即係睇我唔起啦，即係覺得我冇用啦、覺得我做唔到啊，咁樣，你都係覺得我唔掂噶啦，咁我都唔使努力啦。既然係咁，嗱呢啲通常咧個反應咧就係、是、都係比較負面啦。嗱，佢哋不單覺得即係呢個未必係可以支持到佢哋。面对考试的压力，更加令到他们多了一些不开心咯。 哇，咁好难过、咁即系讲咩都死嘅、嗱，即系我一个亲身经历啦，就系、是、我仔仔考 DSE 嘅时候咧，咁爸爸同佢讲一句，净系加油两个字啫。我个仔仔就讲话，哇，其实咧听完之后仲觉得精神压力好紧张，咁究竟应该点样拿捏呢？ 系啦，其实咧即系综合咗好多唔同年轻人嘅一啲反应咧，吓咁同埋一啲即系可能见到好多诊所里边啦，家长里边佢哋互动啊咁样，咁我其实咧都归纳咗两个大嘅点嘅， 系 咁希望喺度咧同大家分享咧，咁以至大家家长咧可以有一啲嘅参考，当你哋子女面对考试压力嘅时候咧，讲啲乜嘢或者嗰个内容咧，围绕呢两点咧，可以帮佢哋纾到一啲嘅压力。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咧，咁咧就系、是、尽量咧帮佢哋排除一啲不必要嘅压力。咁咩意思咧？就系系啦，好多时候咧，学生咧考试咧，佢哋都会唔单止担心嗰个考试成绩本身啊，佢哋咧会听到好多，譬如同学仔讲啲嘢啊，或者老师同佢哋讲嘅嘢啊，又或者其他即系可能亲戚啊、家长同佢哋讲嘅嘢，就系、是、喂，你读好啲书、哦，如果唔系咧，你拣唔到嗰啲科噶、哦，或者你升唔到嗰啲咩班噶、哦，或者咧你升校啊， 你搞唔掂，你就要出嚟做嘢噶啦， 冇错啦，跟住入大学又入。唔到嘅，拣嗰啲科亦都未必咁理想嘅，跟住咧你个事业啊，你个前途啊， 就冇晒噶啦， 你个人生啊就冇噶啦咁样。喂，呢啲咁样嘅即系谂法咧，令到佢哋一个考试啫，你谂下新延到几多年之后嗰个影响系咪啊？嗱，呢一啲咁嘅影响咧，就系、是、对佢哋嗰个考试咧造成好多不必要额外嘅一啲沉重嘅压力啊。你想想当他面对考试已经是很辛苦的了、再要加上这些这么多未知数这么多将来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发生的事呢，他们的压力会怎样大到呢可能承受不到、是不是，再加上呢可能就是影响他现在读书那一个的心态和心机。我讲一个就是故事呢、大家就会明白的了。从前呢就有一个村庄啦，咁、那个村庄咧就比较缺乏嘅，咁啲人咧就可能真系需要咧定时就出去即系搵食物又好啊，或者打水啊咁样样啦。 咁咧，佢哋要出去打水嘅時候咧，可能都要經過一個好崎嶇嘅山路啊，咁成個鐘頭嘅嗰個路程。咁有一日咧，就有個爸爸咧就吩咐佢個仔出去打水啦，咁樣啊，咁啊拎住兩個大桶咁樣。咁爸爸就同佢講：嗱，呢個山路咧好崎嶇嘅，你要小心行啊，因為隨時咧就一撲一碌噶啦，跌到你，如果唔小心。咁仲有喎、喺个村口呢，你返到嚟嘅时候呢，你要好小心啊，因为村口呢就有一个恶狗喺度嘅。 嗯。 咁、你唔小心俾佢咬咗呢，咁就弊㗎啦，咁样。好啦，咁个年轻人呢就打水啦，打完水好努力㗎喇，已经打到满满啦，两桶水。咁跟住返一路返嚟啦，咁一路行啦。咁呢佢就记住个说话就係、喂，村口有隻恶狗。 嗯。 哇，咁佢又好担心好紧张，成日呢。 点知隻恶狗会唔会走咗越嚟越近啊，可能下一步就见到隻狗㗎啦嘛。 冇错啦，成日伸长条颈望下周围，一路好警觉咁样、喂，前面每隻恶狗突然间出嚟呢，会唔会呢即係有啲风吹早动啲风声啊树声嘅时候呢，喂，会唔会隻狗鼠出嚟啊，咁样。惊到不得了，紧张到不得了啊，因为嗰个未知嘅障碍嚟㗎嘛。咁佢不断喺度即係探测啊嗰啲信号啊咁样。会唔会有危险呢，咁样。咁但係呢，因为佢嗰、那个山路真係好崎岖㗎喎。咁佢有时又即係挂住望前面呢，佢又唔小心有时又跌亲啊，一碰一碌咁样，真係。咁好啦，一路行咗成个钟，终于去到村口啦。咦，佢真係发现隻恶狗喺度喎。咁不过呢，就係隻恶狗原来呢就有条锁链锁住咗㗎啦，已经。 根本就唔需要驚啦。 冇错啦，只要佢唔行埋去咧，基本上佢都安全嘅。 系咯， 系咪啊？咁但系咧，哇！佢嗰一刻就睇到，咦，冇嘢喎，原来。咁但系咧，因为头先咧，佢整个过程啊， 系 就 惊足全程， 冇就惊足全程，净系惊只角狗啊，有冇啲咁嘅危险？以至咧，佢唔专心咧，去到行嗰条路。唔专心行嗰条崎岖嘅路，咁佢咧扑亲咗好多次，跌亲咗好多次，一睇，咦，嗰两桶水所剩无几啦。 嗱，我明白啦，你呢个故事就系讲，即系话因为佢好担心佢嘅将来，即系佢嘅前途，于是乎咧就引致到佢今次嘅考试咧，可能更加会。即係跌到啊，亦都發揮唔到佢應有水準，係咪咁嘅意思咧？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可能佢嗱，明明佢行嗰條路嘅過程裏面，佢係需要專注去行嗰條路， 即係佢考試嘅時候要專注啦。 冇錯，淨係專注喺讀書，係咪？但係如果佢個專注咧擺咗喺一啲未知嘅將來，如果佢考成點，咁就會點啊？佢考得唔好又會點？考得好又會點啊？咁佢令到佢咧冇曬心機咧，或者根本就心不在焉咧，去到集中讀佢今日要讀嘅嘢。咁你諗下個結果咪就係咁囉，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呢係好影響佢嗰個表現嘅，會同埋根本佢可能根本集中唔到精神啦。咁所以家長呢其實都可以盡量同佢鼓勵佢啊，就今日就做好今日嘅嘢就算啦。今日你目標定咗啲乜嘢你要讀好佢嘅，咁就淨係处 100% 专心喺嗰啲嘢身上。将来点将来先算啦，係咪先。你要相信自己，到时将来嘅你都会搞得点㗎嘛，到时可以应付到㗎嘛。同埋当时嘅变数你都未知啦。冇人可以讲到一年后发生咩事。咁就无谓去到估啦。咁大概知道系点就得㗎啦。咁但係个专注呢，记住就一定要摆喺今日。做好今日嘅事，呢一个咧真系要提佢哋嘅，因为咧好多时候都会好多焦虑咧，令到佢哋去估计一啲未知嘅将来，然之后咧将个将来嘅危机咧放到好大，将自己有能力可以应付危机嘅本事咧降到好细啊。咁嘅时候嘅焦虑咧就系好夸张，好令佢影响佢应付唔到嘅。 咁所以咧作为家长们咧，其实即系虽然你话你个小朋友有考试压力大啦，但系作为家长陪住个小朋友一起去行呢条路咧，其实个压力都唔少嘅。自己咧都要好好咁谨慎自己嘅言语，唔好因为你自己嘅言语咧影响到小朋友嗰个考试嘅情绪咯。 系啦，尤其是有啲家长可能咧，即系为咗要鞭策佢哋嘅小朋友啊，就话：，你读好啲啊！如果唔系，将来咧你啊点样噶啦，做得唔掂噶啦，又或者个即系个前途咧就冇晒噶啦，咁样嗱呢啲咧亦都系会令到小朋友。更加即系紧张咯，更加就挂住嗰只恶狗几时出现啊？系咪先？ 系咁嗱，咁啊头先咧就。 就讲咗一个 point 啦。咁但系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留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嘅家长点样去帮小朋友咧，就系、是、舒缓呢一个考试压力，同埋点样鼓励小朋友呢一个点咧，就系、是、下星期继续讲啦。 好啊，喺度买个关子。 好， 下一个礼拜讲嗰个重点咧就更加重要嘅。 咁、大家要留意啦。 冇错啦。 好，咁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嗱，尋日咧就喺呢一個嘅社交平台就話咗俾我啲粉絲聽，我有胃痛啦。尋日做節目嘅時候，咁啊，相信諗下諗下，會唔會係關我嘅細女準備考試嘅關係咧？可能都係一個都幾大壓力嘅一個嘅源頭嚟嘅。咁啊，如果想知道點樣可以減多啲壓咧，咁就留待下星期我哋繼續聽沈君豪醫生嘅講解啦。不过咧，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7: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系几时？就系听朝早嘅5:00清晨上嚟啦。临走之前同你讲声端午节快乐，听朝再见，拜拜。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全国大约有20%领土被俄罗斯占领，包括因为入侵所得的领土、被兼并的克里米亚和亲俄分子控制的东部领土。顿巴斯地区几乎被彻底摧毁，现时的战线长度超过1000公里。他呼吁西方国家向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将有望扭转目前的劣势。泽连斯基在卢森堡议会发表视像演说的时候说，俄罗斯处于战备状态的军事编队全部都参与这一场侵略战争。自从俄军入侵以来，接近12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超过500万人离开国家，俄军至今有超过3万人阵亡。泽连斯基邀请卢森堡总理贝特尔访问基辅，呼吁国会议员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形容乌克兰实际上已经是欧盟的一部分。英国一连4日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登基70周年，是英国史上第一位迎来白金禧年的君主，但是她因为身体不舒服将会缺席星期五早上的活动。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阳台露面，和多名皇室成员一同欣赏皇家空军的飞行表演和阅兵巡游，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白金汉宫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女王在观看巡游的时候感到不适，将不会参与星期五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感恩礼拜仪式，强调是非常之不情愿之下作出有关决定，但女王期待参加星期四夜晚在温莎堡举行的灯塔点亮活动，暂时未知英女王会不会出席星期五其余的活动。卫生防护中心至今发现6人怀疑刻意提供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的虚假资料，个案已经转交警方跟进，当中3人被捕。警方考虑对其余人士采取执法行动。食物及卫生局表示，留意到近日透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申报系统情报的个案，经核酸测试复核之后阴性结果的比例显著高，经调查后怀疑有个别市民为了拿到康复记录二维码，使用疫苗通行证而情报旧的数据或者虚假资料。政府发言人强调，有关行为是违法，亦都会对抗疫工作构成重大影响，极不负责任，政府定会严肃跟进。 一名无线电视前员工涉嫌2019年在网上呼吁损坏港铁站闭路电视、追击无线艺人和杯葛无线广告客户等，早前否认三项煽惑他人刑事毁坏罪。观塘裁判法院裁判官判定他所有罪名成立，被告要还押至今个月16号求情和判刑，以待索取背景报告。26岁的被告报称是技术员，被控于2019年8月至11月期间分别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无合法辩解而摧毁港铁公司的闭路电视、美心面包店、商店、餐厅或者业务，以及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发射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期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